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星夜狂想曲 FM91.3， 每个星期三晚上7点跟你一起听音乐，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天我准备了一集是我好喜欢的一个女性的创作人，她的名字叫做艾美曼恩 Amy Mann。或许你没有听过她的名字，或许你早就已经耳闻这个艾美的才华。她其实是一个 singer-songwriter， 也就是呢自己弹吉他，自己弹钢琴，然后自己词曲都是一手包办。其实我听她的歌大概听了20年了有吧。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她，没有想到呢我可以喜欢一个歌手喜欢20年。艾美曼最近又发了新专辑了，当然我这个死忠的歌迷一定要收藏哈。我有这种怪癖，就是如果我看到很喜欢的一部电影，我就会去追那个导演所有的作品，因为我就会相信他的品质，他的 quality 一定是我喜欢的风格。那 Amy Mann 也是如此，以前我就很喜欢他的词曲创作。那最近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 Mental Illness。其实这个女生她虽然长得其实还蛮漂亮蛮清秀的，但是呢她从来都不是一个阳光女孩，因为呢她古灵精怪的，然后你知道写东西的女生其实是蛮难搞的，也不是说看起来金发闭眼就是一定是那种很娇柔型的女生，她其实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创作人。那这张专辑呢封面当然也不是她的大头照，她每次呢都喜欢用一些绘画或是一些很有设计感的。这次呢是在一个森林当中，有一双眼睛在窥视，好像有一个很古怪的精灵。我们先来听听第一首歌曲，却是曲调非常轻盈的，而且词意直达每个人心里的矛盾。Goose No Corn。 Should be shaking it loose, but you do it alone. Every look is a truce, and it's written in stone. Gotta keep it together when your friends come back.Checking the weather, but they wanna know why. Even birds of a feather find it hard to fly. Thought I saw at my feet an origami crow.Snatching defeat, it's the devil I know. Gotta keep it together when your friends come back. Always checking the weather, but they wanna know why. Even birds of a feather find it hard to fly. just wanted a place, but I ended up gone. Gotta keep it together when your friends come back. Always checking the weather, but they wanna know why. Even birds of a feather find it hard to fly. Looking into the face on the goose snow. Mental Illness 这张艾美曼恩的新专辑，我一看到封面我就笑了，因为呢，这就是艾美曼恩，他的词曲永远呢都是很直接，然后很直白，有时候马上就会戳到你内心的世界。这首歌曲接下来叫做 Stuck in the Past， 被过去所困住。其实谁没有过去呢？我们从这个艾美曼他这首歌里头，可以隐约听到有大提琴，还有他娓娓道来的这个故事，但是他也不给答案哦，有时候就是只是丢一个想法，但是从这首歌中，好像你就是可以来检视一下 Stuck in the Past。 Stuck in the past, like drawing rings around Saturn. The shadow is cast, but now it follows a pattern. I don't know what that arrangement was. I could never tell, but you. 聆听爱美这张专辑，你会发现他的混音他的录音都非常的好。那他擅长的乐器是吉他，但是呢你可以听得出来他都是用这个真鼓哦，然后有一些 double bass 啊，有一些 acoustic 这种不插电的真实感，特别有一种温暖的感觉。那 Amy Mann 其实在他第一张专辑就展露他非常非常过人的才华，我还播一首歌我早期非常喜爱的 Mr. Harris。 So he's retired, lives with his sister in a furnished flat. He's got the suit that he'll never wear outside without a hat. His hair is white, but he looks half his age. He looks like Jimmy Stewart in his young.Calling from where she's living up in Troy, Vermont. She tries to tell me a father figure must be what I want. I've always thought age made no difference. Am I the only one to whom that's making sense? 接下来这首歌曲 Amy Mann 他融合了印度的口琴，还有呢所有的 keyboard 手都最爱的那种 organ Hammond 的 organ B3。 那这首歌曲叫做 I could hurt you now， 我也可以伤害你的其实有很多从 90年代以后吧，有一阵子的摇滚乐开始流行这种女性自主的意识啊，包括 Alanis Morissette 啊，或是啊这个 Paula Cole 啊，其实那一阵子出了很多的这个女性的创作人。那我特别喜欢 Amy Mann， 因为呢她娓娓的说故事，感觉上她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生。我们来听这首《我也可以伤害你》哦。 失智长者也可以化身艺术家， 由20位失智长者历经9个月的练习，以垂染、编织、缠绕、线饰及缠花，创造出20余件作品，每一件都是生活的喜怒与哀愁。 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邀您走进失智长者的念心世界，首座驿动家屋情失智爷奶创作展，即日起到5月13号，台中清水区遇见高美导览咖啡厅温暖开展。活动详情及捐款支持，请上网搜寻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 蜿蜒的129线道，摇身一变，成为笔直的康庄大道，让台中与新社越来越靠近。 前一刻，人还在城市奔波，这一会儿，心已经在古堡、花园与酒庄里放空。当时间走慢一点，春、夏、秋、冬，四季流转才开始鲜明。听雨中新社传来的森林乐章，看春天樱花为庄园披上了浪漫彩衣。 从城市到心灵最近的距离，欧洲古堡梦幻之旅不再舍近求远。台中新社庄园04-2582-5628。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不是社会的负担。普里基督教医院以爱邻如己的精神照顾厝边的阿公阿嬷，希望用爱和关怀让老大人一个有尊严有愿望的生活。 彼此相爱，让生命更完美，请支持普里基督教医院长照教学大楼新建施工，爱心专线04-2916-777。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彩语 FM 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做了这一集叫做艾美曼恩的异想世界。艾米曼最近发行了她的新专辑了，很难得有一个女性的创作人可以20年如一日的继续的出她的专辑，她的创作。那回首她曾经做过的专辑当中，有一张很特别的，我一定要在今天这一集来介绍，也就是呢这个Magnolia 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找来 Amy Mann 来创作歌曲。其实近几年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电影的原声带好像开始找一些 rock star 或是一些创作人来为这部电影来谱曲，用歌曲来串起来。但是其实早在 Magnolia 这部电影当中呢，他们就非常的大胆找来 Amy Mann 来为他们写歌曲。那制作人是 John Bryan， 其实也就是 Amy Mann 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没想到他们可以不断的合作哦。然后在这张 Magnolia 的电影原声带当中也有一首好听的，先来听的是 One。 One is the loneliest number that you'll ever do。Two can be as bad as one. It's the loneliest number since the number one. No is the saddest experience you'll ever know. Yes, it's the saddest experience you'll ever know.Because one is the loneliest number that you'll ever do. One is the loneliest number that you'll ever know.Number that you'll ever do. is the loneliest number that you'll ever know. 说起艾美曼恩跟 John Bryan 的合作，其实早在艾美的第一张专辑就找来 John 来担任他的制作人。那这张 Magnolia 同样的，他们两个人也一起合作，而且呢在歌曲里头，我觉得这个制作人呢他非常有才华，而且他很喜欢用一些 piccolo、这种长笛啦、短笛啦、 organ 啊、 celesta， 有一些甚至是管弦乐团里面才会出现的这些打击乐，但是 John 他都非常的大胆的把它放到这个流行歌曲里头，然后加上艾美有一点点摇滚，有一点点民谣这种风格，诶，可是你却不会觉得突兀，而且是听起来非常的顺畅。一起来听接下来这首歌曲 Build That Wall。 She's feeling nostalgic. 刚说这个 John Bryan 他是谁呢？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制作人，然后也是创作者。其实早期我有介绍过一部电影叫《王牌冤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当中的配乐就是由他所完成的。那最近今年的这个《熟女鸟》Lady Bird， 也就是有提名这个今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当中的这个作曲人也是 John Bryan， 所以他其实在幕后已经默默的耕耘这么多年，那也跟 Amy Mann 有很好的默契。制作这张 Magnolia， 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这原声带当中都是用 Amy Mann 他的歌曲串起来的。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You Do， Amy Mann 他用非常轻盈的这个高音，而且淡淡的口吻，好像要剖析他这个一个好朋友女朋友的一个窘境吧。他就说 You really do， 如果你发现他有什么对方有什么不对劲，你必须要自己决定哦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因为只有你自己呢才能改变这个爱情的困境跟现状。所以他就用这种好有一点像劝说他的闺蜜的心情来写这首歌 You Do。 Stay the night at his house with no right to work, and I'm the one who tells you he's another jerk, but you're the one who can succeed. You really do. 下来这首歌曲叫做 Wise Up， 这个钢琴一拍一下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伴奏，但其实呢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它歌词里面讲到说 It's not going to stop till you wise up。 好，用这个 wise up 的这个片语这个动词，觉得好像真的你要要聪明一点哈，然后要理智一点来面对你的感情。他说 So just give up， 你干脆就放掉这一段感情好了，不要再沉迷下去。应该是 Amy Mann 来劝说她的闺蜜好好的放掉这一段感情吧，不要再沉迷当中了。这首歌非常好听，一起来欣赏 Wise Up。后半段介绍的这个电影原声带它的中文名称叫做心灵角落。如果听众朋友今天听到这一集的歌曲觉得好听的话，或许也可以把这部老电影找出来看看。整部电影其实都是艾美曼恩她的创作，非常非常的经典，这部电影的原声带。里面的那个女主角朱莉安摩尔，当然现在也就是一姐了，也是这个奥斯卡的常客。好，我们 最后一首歌曲了，很快一个小时要结束了。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艾美曼恩的异想世界，其实在最后的这首歌曲呢，是心灵角落电影原声带当中的一个插曲，它不是艾美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好听的老歌，叫做 Goodbye Stranger， 来自于 Supertramp 的歌曲。先跟你说晚安咯，我们下周三空中见。 We're back, ready for round two. It was an early morning yesterday. I was up before the dawn. And I really have enjoyed my stay. But I must be moving on.Like a king without a castle, like a queen without a throne. I'm an early morning lover, and I must be moving on. Yeah, yeah. Now I believe in what you say is the undisputed truth. But I have to have things my own way to keep me in my youthLike a ship without an anchor, like a slave without a chain. Just the thought of those sweet ladies as a ship out through my veins. And I will go on shining, shining like brand new. I'll never look behind me, my troubles will be few.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 微风轻吹，在客家庄的大伙房下，飘送着过往的、现在的美丽歌谣。大伙房下，我的歌。 听众朋友您好，五月是充满感恩的月份，本周我们会分享许多跟母亲的爱有关的歌曲。今天在 Nidio Le Chong Go 单元，也要透过一首翠芳所创作的《Zo De Mo》，可以吗？介绍给您一种编曲的重要元素，跟母亲有什么关联呢？先来听听看吧。 안녕감소대모自成功水自雄让用穷人身风压力发烫够梦安用感做的梦安用感做的 这首《走的梦》是翠芳首张客家福音专辑《性改时间 WiFi Sen》新的事情会发生当中的一首曲子。过去我们也曾经在本单元当中介绍过，但是今天分享的并不是专辑当中的版本，而是这首歌的最初版本，由林显恩老师担任编曲。与专辑版不同的是，这个版本完全去除了鼓组的节奏，而仅以合成器创造出模仿弦乐音场宽阔的衬底，在专业编曲的术语中，我们把它称作是 pad。 pad 没有像鼓一样明显的拍点，也不如旋律一般容易记忆，但它悠长柔缓的线条却像母亲的爱，总是不停在背后支撑着我们，宛如一张绵密温暖的大网，让我们无牵无挂。而不时点缀的吉他与钢琴，也像在闪烁星光的无数夜晚，母亲哼唱的摇篮曲，引领我们甜蜜入睡。想以一句客家俗谚，拉拥下子是冲共水，子雄拉拥穷日群凤，父母疼惜孩子像长江水，孩子想父母像一阵风，以这句话提醒自己，也提醒朋友，要常去关心拥抱赞美逐渐老去的父母，一如他们对待童年时的我们。听着这首走的吗，可以吗？您的脑海当中浮现的容颜是熟悉还是陌生的呢？ 中朝日日暖，红 家委员会邀您一同欣赏客家音乐之美。 心灵蜜豆奶是由中广流行网早安 EZ 购直播，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士林林良堂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